這個聽到人家心情沉重相當不安雖然說古典音樂就有些人說拿來可以舒緩一下壓力樣但聽完之後更大壓力我現在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Well 什麼啫喂大家好又是星期一 又到星期一了 是的是出下聲 真是 講嘢都得嘅， 由上個星期三開始啊，啲壞消息不斷啦。 有阿 Candy 啦，你發下音球嘅，哇哇咁都得嘅。嚟啊嚟啊嚟啊！嚇嗱，我哋今日有 Candy 同埋白蘭糕嘅，嚇咁就 嗯。咁、欸、就咩呢 我鬥唔講嘢。 哦。 嚟咁啊咁就剛才聽過呢就係、是、Otto Camper 嘅馬蘭第二咁、嗯、啊被譽為萬王之王。咁 啊即係我以前聽古典嘅時候呢、嗯、有身邊有一班老坑呢、嗯、有啲阿叔呢咁、嗯、啊即有佢一套嘅古典嘅睇法咁、嗯、啊，即係咁就呢貝多芬咧就要聽呢個喬邦咁啊，呢、嗯這個就 Bruno Walter 咁樣嘅嚇，咁、嗯啊、就將每一個啲指揮咧就即係都好即係標籤咗佢咁樣嘅， 嗯 啊咁就到我慢慢到認識多啲嘅時候咧，就發覺誒、欸、好似都唔係完全啱喎咁樣嚇。咁、啊、Otto Camper 咧被譽為萬王之王啦。咁啊，我開頭以為咁勁啊，萬王之王梗係好勁啦嚇，萬王來朝啊咁樣嚇。咁、 嗯、 啊但係最後發覺原來佢哋係講佢好慢啊，指揮嚇嚇、 嗯 啊、最慢係佢啊咁。咁但係我哋聽佢，譬如頭先啱啱呢個作品咧，就真係唔覺佢慢咯嚇，仲幾快啲。咁同埋聽翻佢比較後生嘅時候嘅演出咧，就係都幾燥火嘅。嚇、 嗯， 咁、啊、就慢慢咧就越嚟越係後期就慢咗，即係同好多指揮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變化差唔多啦。嚇、 嗯 啊，好似 Chilibidachi、Chilibidaka、西里必定詞嚇、啊，都係。 嗯 晚年的時候是用一種簡直是老真入定的境界、啊、一種禪的境界慢到呢、超越了所有人慢到、嗯、但是他又被他搞得掂你吹他不漲 有沒有小麗老師那麼慢宣誓的時 候他勁過他是有那麼慢而不失張力 是 啊, 是啊、嗯、而你是知道他在這裡做什麼的、啊 咁唔會俾人 DQ 啦， 係咪？係啊，冇俾人 DQ， 仲被視為嚇大師添咁樣嚇。咁啊，咁啊 ，Mahler 第二就打開呢個序幕啦。咁、嗯、啊，都配合我哋呢個禮拜嘅心情啦。咁啊 ，Resurrect 即係點解？ 嚇，咁啊，呢個係復活啊， 復活 啊，復活交響曲嚇。咁、嗯、就呢一Mahler 中期一生咧，即係都係離唔開這個生與死的、 mm-hmm. 啊、最主要就是死亡、 mm-hmm. 啊、雖然他的樂曲裡面很多時候都會透露怎樣、有另一個世界、啊 mm-hmm. 我的靈魂會交給主、啊 mm-hmm. 雖然個肉體死了大地都會生生不息、啊、這些這樣但是從他的音樂裡面呢和他的遺痕你就會發覺他根本是一個非常之怕死的人嚟， 嗯， 貪生怕死，咁主要就係死亡籠罩住佢嘅作品嘅好多時， 嗯， 啊、而但係佢係有集合咗好多好美麗嘅旋律啦、嗯，一啲奧地利嘅傳統嘅歌曲啊，加埋佢嗰啲配器喺當時嚟講都亦都係新穎， 嗯， 咁、啊、有個特色就通常係大陣仗啦， 係， 咁、啊、就 Otto Camper 指揮馬勒第二咧，所以屬於係 Otto Camper 以至Mahler II 嘅一個經典嚟嘅，咁、嗯啊、今次就揀咗一個錄音好啲嘅版本啦，嚇、 嗯， 咁、啊、就去後期少少同 Philharmonia 指揮 Philharmonia 的版本、 哦、 如果你不嫌啲錄音吵曬咧，咁就可以聽佢之前指個Concert Guitar 啊嗰啲，咁、 嗯、 就可能仲燥火少少嚇 不過燥火未必一定好的、 哦 啊、但是這首歌就好像很過癮一樣、 嗯 啊、也都可以聽回每一個版本、亦都有佢嘅唔同嘅特色喺度嘅，嚇、 嗯、 咁、啊、一般是呢一個位誒、經典版本。咁點解揀 Mala 二咧？咁佢亦都指過好多首 Mala 咁啊，嚇咁啊，亦或者點解誒揾 Mala 咧？咁 Mala 二咧就係、是、呢首咧，即、 嗯、 係、Otto Camper 咧就喺馬勒首演咧第二交響曲首演嘅時候咧，佢就係負責。咩咧？就係、是、負責指揮 off stage 嗰對、 啊，哦，即係匿埋喺後邊， 係啦，吹、嗯、即係嗰幾支銅管咁啊，嗯、就係有負責咁就咁、嗯、就之後亦都即係同 Mala 成為咗朋友啊， 嗯， 即係而一般阿叔就話佢係 Mala 徒弟咁樣啦嚇， 嗯， 嚇、啊、咁就。用即係同 Bruno Walter 個 case 一樣啦，唔係真係徒弟嚟嘅嚇，咁、嗯、啊即係我哋可以叫佢做馬勒派啦咁啊，嚇咁啊即係比較親 Mala 嗰啲嘅，咁、嗯、亦都會一路 promote 佢嘅作品嘅，嚇、 嗯、 咁、啊、就就係咁啦，嚇、 嗯、 咁、啊、我不如播多少少啦 ，Mala Two 咧，咁就有一個特色咧，佢係。有埋呢個女高音嘅一個女聲啊、 嗯、 一個女聲嘅樂章嘅， 嗯哼， 咁、啊、就都算係等我諗下係咪先？自貝多芬第九之後都幾好似佢係第一個啦，嚇、 啊，係啊， 好似佢係第一個啦， 好似、 啊、將個女聲擺咗，即係擺埋入去，嚇、 嗯， 咁、啊、亦都有合唱啦，即係又喺佢嘅交響曲度用咗好多合唱啦，咁、嗯、樣、啊。 第三開始啦， 嚇、啊，咁就第二都係嚇，咁、啊、就但係第二好似冇啊，所以嚇 off stage 嘅 bass 啫，嚇、嗯啊、第三有童聲合唱啦，係啊，嚇咁、啊 嗯 啊、就到第四交響曲又有翻個女聲嘅聲音喺度，嚇咁啊，嚇咁、啊、就係一個特別之處啦， 嗯。 好，我哋聽下呢個咧，由Elizabeth Swackoff 啊嚇，一個著名嘅女高音去唱咗呢個 Mala Two 嘅呢段概括內容大致係我將我嘅靈魂交俾主啊咁之類啦嚇。 嗯 哇！有啲 有啲係啦，少少技術問題。 呢個 而家再嚟個 嚇，啲聲未谷到出嚟啊！嚇，儲緊氣啊！嚇，你等等，好又嚟。 我哋翻嚟，咁啊，咁啊，呢個就係 Mother Two， 好唔好聽啊？ 嗯， 好唔好聽啫？ 我覺得唔錯啦。 整首副歌曲啊，有。我我哋成日都已經好多憤怒噶啦嘛， 怒汗。 我哋啫，講翻啲古典音樂啊。 嚇，我哋播啲最優美嘅音樂都係好憤怒咁播啊。 嚇， 撳到部 iPad 都就嚟爆咁滯啊。就係咁啦。嚇，咁啊 ，Mother Two 當然係有即係燥火啦。嚇，咁就去到第四樂章啊 ，sorry 第五樂章啦。嚇，咁最尾個樂章就係描寫呢個又係世界末日嗰聽嘢啦。嚇，咁啊大地轟動啊嗰啲啊，咁就類似呢個啲 Requiem 嗰種形式。啊，咁西方嘅宗教咧，主要即係我講天主教同基督教咧，有個好處喎，即係雖然殘殺異己啊，引起咁多戰爭啊咁樣啦，嚇咁就 咁啊，係啦，不斷嘅啦，咁多年歷史 係啦，嚇咁即係雖然有一啲咁黑暗、咁邪惡嘅歷史啦，嚇咁但係西方嘅宗教咧，至少有一個好處咧，就去孕育咗好多藝術同文化， 嚇 咁就。 是啊， 即是在你說佛教都有的，都有些 其實宗教是有，即是其實就是講緊，譬如西方的就是啲教堂建築啦， 冇錯， 建築一個建築啦，一個就是啲壁畫同埋畫像啦，咁啊佛教都一樣啦，就是啲寺廟啊， 同埋音樂啦，咁甚至科技啦，咁文藝復興咧就係本身就係喺呢個結合宗教、科學、藝術啊、音樂啊於一身，音樂都係科學啦當時。嚇咁就 咁啊！似乎呢樣科技呢樣嘢就真係西方嗰邊就係啦。自從文藝復興之後就領先好多咯。 即係唔知點解咧，同樣都係宗教咧，即係擺咗喺歐洲啊，係擺喺西方國家，就似乎開嗰朵花咧，粒種子落咗去咧，開朵花係開得靚啲嘅。 但係你都諗下喎，都有啲人犧牲嘅喎，譬如啲天文學家嗰陣時俾人批鬥嘅喎。 咁啊當然啦，咁但係就係個開嗰花係始終係靚啲啊嘛。但係如果你話調翻轉嚟咧，嚟咗東方咁樣嚇，又點咧咁啊？即係一個思想咁樣 嚇。 即係一個學説咁樣，如果擺咗喺嚇擺咗中國咁，你諗下生靈塗炭噶嘛？甚至即係連個生態都塗炭埋啊嘛，塗炭埋。 咁就甚至個地球有好多物種會因此而滅絕啊嘛。你點諗到如果一個宗教啊成啊或者一種學説啊，如果擺喺西方點會發生咁大嘅災難 啊？嚇！ 咁就係咁樣啦。咁今時今日好多你知道好多樹木啊或者好多物種咧嘅滅絕咧完全係同呢個中國呢個經濟開放改革有關咁遠嘅唔講啦，又講翻本行啦。咁幾百年嚟做嗰啲喺巴西野山嗰啲工嗰啲木咧，叫 Palambuco 啊，咁就巴西先有嘅。咁就相當無事啊，幾百年。咁但係自從中國開放之後咧。做嗰啲工啊，成啊，哇！大量要大量砍伐樹木啊，咁樣，因為佢哋拉琴嘅人又唔知幾多億嘅，佢出口又唔知幾多。 上面有咁多人拉琴？ 好多噶， 係啊， 好多嘅，嚇咁啊，每即係拉得好嘅就另計啦。咁另外佢就係出口好多好多琴，咁啊不斷咁樣啊砍伐啲樹木，咁Palambuco 已經受保護啦，咁咁另外做嗰啲傢俬啦，啲紅木傢俬啦，咁譬如Brazilian rosewood 啦，即係巴西玫瑰木啊，咁亦都已經係。面臨即係 endanger 啦，已經係。咁而家就外國咧就有一個叫 CITES 嘅組織去限制去巴西紅木嘅出口啦。咁啊嗰些嗰啲吉他啊，嗰啲咩 Martin 吉他啊嗰啲咧，以前三幾年用嗰啲 Brazilian rosewood 嗰啲咧，而家咧就好難再有噶啦。咁又要攞 permit 啊，又要申請啊，又要成。OK， 咁亦都已經斬到七七八八嘅啦，其實。咁就非洲嘅黑木啦 ，African backwood 啦，咁亦都係攞嚟做傢俬啊，做嚟做啲嘢啦嚇，刀柄啊咁嚇，亦都係。亦都係滅絕啦，就嚟咁啊！黑檀啦，非洲嘅黑檀啦，咁啊，某啲品種嘅黑檀咧，亦都係突然間，即係喺呢短短幾十年度exhausted。咁就關唔關中國事咧？你話？ 關嘅都關啲啦，咁啊呢樣嘢係全球嘅，咁啊只不過近年有個鄰國崛起，咁啊個需求啊大增，咁啊同埋佢哋似乎真係攬自己嘅資源都係咁亂咁開發啦。 佢哋係完全係不顧後果 嘅， 不顧後果。咁就連。他們自己的杉木呢松樹的杉木呢即係以前可能有些人話大陸嗰啲琴啊，啲木誒咩咩魚咩四川魚鱗松啊，又咩雲南乜鬼杉啊咁啊，咩雲杉啊，佢哋已經嗱杉咧就喺全世界咧，只要有翻咁上下洞洞地啊，有啲高山啊，就生長得到噶啦嚇，咁就係。即係成個歐洲度度都有呢個杉木，美國又有啦，加拿大又有啦，基本上呢個物種即係全世界，即係除咗嗰啲，基本上度度都生長得到噶啦。咁啊，但係咧就適合做琴嘅杉木咧，大陸咧已經完全國內嗰啲咧，即係大陸嗰啲咧已經完全被砍伐曬。 冇錯， 係啊， 係咁啊。 係啊，一啲好大量、好大量嘅樹木，但係佢哋都可以冚到冇曬。咁就 好啊，攞嚟起樓嘅地方可以。 係咁，但係咧就造成，即係可能會造成，即係全對嗰個全球嗰個氣候咧，就有啲都幾難挽回嘅後果啦。咁所以咧，好似幾年前我睇過一個揮春咁咧，即係。即係有啲人咧就寫，即係有啲橫額就寫天滅中共啊嘛，天滅中共 口號嚟喎，揮春嚟嘅咩？ 即是你貼在那裡寫著天滅中共嘛、嗯、但我就有寫過一個揮春呢就、嗯、即我覺得天滅中共都不是那麼好、 嗯、 因為你說不出為什麼要滅中共嘛、嗯、有些人覺得 中共都挺好 嘛、啊、很多人覺得 是吧、嗯、但我 尤其是俊傑 還有他可能你覺得他赤化你香港所以你要去、 嗯 啊、滅去中共嘛、 嗯 啊、都不夠強、 嗯 啊、我那個揮春寫做滅共救地球 哦、 oh. 是啊因為真的牽涉到全球的、 啊、 的 這個上年還是下年你說揮春嘛 是吧、 okay. 我要想埋先得了、 okay. 啊、因為關乎到全個地球的生態、 mm-hmm. 以至、啊、西方的文明會不會因此而、mm-hmm. 即滅亡呢、mm-hmm. 其實試過啦即即在成吉思汗蒙古人去那個黃禍咁樣嚇， 嚇、啊， 咁、就即西方文明即面臨很大的打擊啦，嚇、 嗯、 咁、啊、但係當時即冇咁文明啦，個地球嚇咁而家又唔同咗啦，咁 啊會唔會一鋪清袋咧咁？咁啊令人好擔心嘅事情嚟嘅，咁、 嗯、 啊包括呢、這個。呢、這個我哋啱啱嗰個禮拜啦，我哋有一個即係一個喺中國嚇、啊、為自由民主嚇、啊、一啲普世嘅一啲價值，包括即係人權啊呢啲咁樣嚇、啊、去發聲嘅一個、一個人啊嚇，咁、啊、就劉曉波先生啦嚇，咁、啊、就即係俾人叫軟禁啊佢呢種。 啊、不是軟禁啊，佢 監禁 喎，嚇監禁， 係 啊，樓下 就軟禁，係啦， 佢就監禁， 係啦， 嚇咁啊，但係即係到最後都唔可以，即係譬如唔可以出國去醫治啊，嚇、 嗯、 咁、 嗯、 就，但係因此而影響咗好多人嘅，嚇、嗯、即係佢呢種即係判死嘅嚇。嗯即係呢種精神，而唔係走咗佬去。咁、 嗯、 啊，即係共產黨係驚咩咧？唔係驚槍驚炮嘅、 嗯。 即係好多人都又調翻轉講咧，見到劉曉波嗱，你睇下嚇咁樣，最終咪對住個野蠻嘅政權咁樣、嗯，最終咪整死你咯，佢唔理得你死咯咁樣嚇嚇。咁、 嗯 啊、但係咧，你能夠聚集嘅人咧？即係因為佢受佢個精神感染聚集嘅力量咧，係大好多嘅。嚇、 嗯， 如果劉曉波係講打講殺咧，又或者甚至呢班為即係中國一班為中國關注民主嘅人咧，或者維權人士嘅所謂嚇，佢哋係組織一支小型軍隊咧、 嗯， 我諗好快就玩完。 哦， 嚇咁講真。講打講殺，你睇下而家大陸四圍都講打講殺啦，啊好多好多即係維權嘅示威啊，騷亂啊嚇，咁、如果以魚蛋革命係暴動，佢哋就好多場都係暴動啦、啊，個 scale 嚇、啊，即係魚蛋革命咁啊叫做暴動。 嗰啲都唔關維權事咯，如果講暴動，咁其實好多都係啲收地啊或者發展啊要發展。啊、都是收你地啦嚇，先、啊、引發啲衝突啦。 係，咁呢啲咪維權咯。嚇、 啊， 呢啲咪維權咯。嚇、 嗯 啊，即係你點解你不申積蓄去買咗層樓咁啊、嗯？轉個頭個發展商走咗佬咁啊？嚇、 嗯， 跟住個政府又一路維護啲商家咁。嚇、 嗯， 咁啊仲要揼你咁樣。嚇、 嗯， 咁啊， 咁佢上邊就係、是。最厲害就是將提出問題的人解決嘛， 是沒辦法的，懦夫都是這樣的、嗯啊、解決了一些，即總之不理會，解決了一些提出問題的人、 嗯、 即好像我說的年輕人嘛、 嗯 啊、即這些是懦夫的所謂、 嗯 啊嗯、老坑就是這樣的，如果小孩子走去話我要真普選咧，啲、 嗯、 老坑就搞搞震咁樣嚇、 嗯 啊，就話你搞搞震噶嘛，嚇、 嗯， 跟、啊、住怪責你噶嘛，話你累死啊，累死家人啊，又成咁啊，嚇、 嗯、 咁啊，咁、啊、但係呢啲係懦夫所為嚟嘅， 是因為他自己不夠膽嘛、 嗯 啊、但是他又要不失霸氣，唯有是說你搞搞陣、 哦 啊、那些年輕人平時很霸氣嘛、 嗯、 對著鬼佬打尖他不夠膽吵、 嗯、 有個人走出去叫鬼佬喂你走回後面，因為那些嗰啲型染就金曬毛啊，好型仔咁樣啦。誒、 嗯， 但係英文又唔識多個啊，嚇唔夠膽啊！見到鬼佬講都唔識講啊，叫佢去翻後面排隊都唔識啊。嗱、 嗯， 咁佢好好失霸氣噶嘛，嚇、 嗯 啊！但係佢又想唔失霸氣，嚇咁啊，咪怪責嗰個走出嚟挺身而出叫個鬼佬去排隊嗰、那個嗰、那個人啦。 哦， 嚇！佢會走出嚟，喂，你唔好嘈啦，咁啊，咁啊，後邊又有細路啊，又有女人啊，又有剩啊，咁樣嚇，佢會咁樣啊， 嚇！ 即係啲懦夫其實係好，即係懦夫最慘咧，就係咧，係九家懦夫啊嘛，俄羅斯智慧九家懦夫嚇，即係佢哋除咗自己唔夠膽會沉默之外咧，佢。但沉默佢好沉重啊嘛， 嗯、 沉默太沉重啊嘛，嚇咁佢就唔會輕輕大過，就會走出嚟指責嗰啲出聲嘅人，嚇咁呢個都要又係注意咯，嚇、 嗯、 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嘅咁嘅爛攤嘅，嚇咁但係咧， 為數唔少啊， 嚇 為數唔少， 為數唔少嚇九家懦夫啊，嚇。見不少啊，白高都、 mm-hmm. 啊、有沒有見過啊 Candy？ 哦，成見喎，身邊都有 喎。身邊都有， 係 邊啲人啊？ 唔講啦，講咗我驚會死 嘅。佢會死添啊！ 會死 嚇、啊？有冇啲有用利益威脅你啊？又剩啊？ 利益啊？ 嚇、啊！唔俾你食飯啊！ 哦，唔俾我食飯唔會嘅，唔交學費可能會 咯。哦，咁、哦、即係家人啦。 講啊嘛，話冇喎，你哋估啫嘛。 啊，咁啊，即係又話搞搞震啊，咁嗰啲啦嚇。 係。 嚇，咁啊，讀埋嗰啲學校搞搞震嘅咁啊，會唔會啊？ 啊會啊會啊會。 啊！學校搞搞 震。但唔知我早兩日去咗。 但啲傻佬啊！誒，你講。 係啊，早兩日去咗 City， 因為嗰陣咧 open day 啊嘛。 嗯。 跟住之後咧，有嗰啲 board 咧，即係民主牆可以黐啲嘢噶嘛，咁咩人都黐得嘅。跟住就黐咗啲關於校政嘅嘢，話校方係唔知暴政啊，同埋有政治打壓啊嘛。跟住啱啱你哋估嗰啲人咧，就話係搞搞震喎，話唔應該係 open day 嘅時候擺依啲嘢喺度喎。 即係你啲屋企人咁啊，話你搞搞，話呢學校誒搞搞震嘅咁樣嚇。 我冇咁講啊，你講咗啦，你幫我講咗啦。 即係例如老豆啊嗰啲，啲麻甩佬啊咁啊，平時群埋班 friend 啊，知啊，再吹水啊，即係群埋啲唔知咩 friend 啊，釣魚友啊嗰啲咧嚇。在那裡吹水吹到呢、啊美國那些怕了中國、啊、一打即輸、啊那些啊、吹到吹到 剛剛看到不知道人出來的新聞出來呢就說、美國即應該好像是大陸的新聞不知道真的假的、應該要打沉一隻美國的戰艦、因為剛剛好我們那隻遼寧號又經台灣海峽就 回上去那個叫做什麼青島不是青海啊、是青島咁咧就咁美國又有幾隻艦又啱啱好又喺台灣海峽經過， 跟住佢哋又想欺負下人， 係啦， 打得贏先算啦。人哋幾隻戰艦，雖然你航空母艦啫，但係人哋嗰啲設備應該都好好。 喂，最後中國大陸咧會俾呢、這個即係鼓即係過度鼓吹呢個民族主義咧，會導致滅亡。 係啊， 因為吹得太大嚇，佢唔喐手唔得啦，到最後一步嚇、當。即係你如果個個人都覺得你咁強大，如果你政府唔喐，有啲乜嘢俾人冚咗幾巴，但係你唔喐手，即係下邊啲人好燥噶嘛，係咪啊？我哋乜都得噶嘛，我哋嚇宇宙最強啊嘛，嚇你一陣又話我哋咧誒和平嘅方式，以外交嘅方式係大家解決咁樣，係喎，我都係咁噶嘛。 但其實唔係啊，人哋啊 George Orwell 已經好多年前寫一本《1984》講咗，其實佢呢啲敵人咧就唔使真係打嘅，到時到後轉移第二個噶啦，而家係美國啫，第時可能第二個噶啦。 哦，咁當然啦。 先啦。我哋都，而且佢哋點會打美國啊？ 我哋完全完全知道。 家爺仔乸所有財產咧喺嗰度。 喂，但係咧嗰啲話講緊搞搞震嗰啲學校咧，其實逢親優秀嘅大學都係搞搞震嘅。 正常啊， 中學都是啦，是不是？你搞搞震的識得 搞走個老師的是什麼學校啊？即梗係嗰啲拔萃啊、黃隱啊、英皇啊嗰啲噶啦，係啊，唔通你嗰啲 Band Two 學校、Band Three 學校嗰啲，嚇嗰啲俾人踢出校嘅啫嘛，係嘛？好少會組織到一種一個行動啊，啊去搞搞震嘅，嚇，即譬如話個英文老師咁樣嚇，嗰個水準唔夠咁樣改文咧，又改得唔足咁樣嚇。咁係一定係要叻嘅人、叻嘅細、叻嘅學生先至識得提出呢啲嘢㗎嘛，係咪啊？同埋識得會為佢自己嘅權利去爭取佢自己嘅權利㗎嘛，係咪先？係啊，咁啊，你譬如你咁，你唔好讀嗰啲牛津嗰啲啊，係咪啊？Cambridge 嗰啲仲搞㗎， 你講牛津激發啦， 牛津同埋劍橋， 係啊，劍橋 護老院，護老你護老院嗰啲就唔搞搞震啦，係嘛？劍橋仲搞搞震啲嘅嚇，咁就即係啲傳統嚟㗎嘛，叻人一定係咁，對好多嘢不滿，嘅嘢就希望能夠改變佢，而且係能夠有能力組織到一個力量去改變佢，就冇可能咁樣咁呢啲叫咩啊？犬儒定咩咧？定係唔好啦，叫懦夫啦嚇， 唔係犬儒你 乜Q都怪嗰啲，即係提出解決問題嗰啲人，係啊。唔係佢咁樣批評完之後，佢覺得自己贏咗啊嘛。 嚇點解贏咗啊？嚇邊度贏咗？ 即係佢自己唔會 有幾型咧。 佢自己俾人冚幾巴，佢都唔會出聲噶嘛。 即係覺得咁樣係乖學生，所以咧就 OK 啦，係嘛？ 嚇咁啊，即係會提出改變嘅人，佢覺得呢啲搞搞震咯。嗯，嚇咁啊。費事俾人話佢哋，你粒水啊咁啊嚇，懦夫咁啊 ，scum 咁啊，唔會啊嘛。嗱咁啊，講翻劉曉波咧，即係佢嘅精神咧，即係因為即係不過好可惜啦，就真係喺一個咁嘅政權底下去嚇。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嚇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嘅，係嚇即係 望就咁望 嚇，即係一定有報應嘅。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嘅。這個世界 是沒有一個不倒台的政權的、需要注意這件事，幾強都好、即是強到到好像蒙古佬那麼強都好、都會收皮的、我送以下這首作品呢、貝多芬的作品呢就、給這個、劉曉波、這個呢就是貝多芬第三交響曲《英雄交響曲》的葬禮進行曲。 哇，這個真是幾噸重啊。 嗯，好沉重，聽完 好沉重。啊，貝多芬他是首個將葬禮進行曲放在交響曲裏面，之後就很多人去即模仿啦，抄襲啦，或者應該怎樣說呢，即係創了這個先河啦，跟住 Mana 啊呢啲都會咁樣做。OK， 葬禮進行曲。咁但 Otto Kemper 咧，我講翻頭先呢首歌啦，即係除了送俾劉曉波之外咧，都送埋俾香港人啦。都係啱啱呢個由二加四嘅所謂嚇，有四個呢、這個。民選議員的議席呢在這個被釋法呢釋走了， 你跟了幾個 這樣即非常粗暴地樣呢去即透過人大的釋法呢 去直接 去干預了我們的選舉結果，即這個是非常嚴重 的，算不算剝奪選民的選舉權？選人都不行，現在選完之後，然後他的人就被人 如果 踢走了。 如果 最拿命的事就是他是今天釋法是追不是有回溯力的，追究回來之前 是的，是的，是他是最離譜的，是這場球打完之後入完球才是說我們鬥入得少。為什 麼 法律可以這樣 的呢？是的，有追溯力的嗎？ 可以有追溯， 咁亦都係好荒謬嘅。 係啊，仲要追翻你啲糧喎，居然！哇，即係而家啲打工仔真係好大件事啊！你翻工，你請你要宣誓啦，你做完打完幾個月，跟住話 認為你唔夠莊重， 係啊， 唔夠莊重， 咁啊收翻你啲糧，唔該，仲要你嘔埋啲租出嚟。 係啦，冇錯啦嚇。咁我之前翻過嗰啲工又點咧？咁啊嚇， 係啊，我做完啲嘢又點咧？係咯， 係，咁就。即有幾樣嘢要注意啦，即係槍桿子女出政權一直以嚟都係，到而家都係，咁啊講惡嘅啫， 係啊， 而家去到淨係講惡唔講道理嘅啦，係啦，咁啊答下 Candy 頭先嘅問題啊，如果用中國外交嗰啲外交部長嘅答法咧，好簡單啫，嚇，即係我哋冇侵並即係選民嘅權利並冇受到侵害，但是我們是有權 DQ 那幾個議員，即是你選你可以選，做他又不一定有得做， 屌， 就是這樣， 即是有種極無奈， 他們是一向都說這些這樣無賴的說話， 很過分， 我現在不是不讓你選，你選你有得選， 揀完咧，我又再揀過。 揀咗咧， 你有冇得做係我哋話事。 係啦，冇錯啦，其實兩樣嘢嚟嘅嚇，絕對不能混為一談嚇，咪就係咁咯，好嘅嚇。我即係你都可以升任啦，外交部長呢啲。 照住嗰幾個方面係咁講啫嘛。 係咪啊？對人哋話你乜鬼咩人權啊成啊，你咪 唔好干涉我哋國家內政。 係啦，冇錯啦，不容外國説三道四咁咪得咯，係咪啊？乜都得㗎。係 啊， 嚇嚟嚟去都嗰幾度，即係簡單嚟講，你要做無賴咧，就係嗰幾招嘅啫。你唔講道理㗎嘛。係嘛？咁啊，但係即係呢啲都始終會遭到天譴嘅，我相信。 但係而家君子對無賴應該點咧？ 天滅中共乜嘢啊？ 君子對無賴，而家我哋都算幾君子，佢哋已經成為咗無賴咯。 咁啊，即係要聰明少少咯，可能。係要聰明少少咯，要集合多啲力量咯。咁就即係。劉曉波當然是集合到很多力量在國內，所以共產黨才連死都不讓他出去嘛，如果你是二打六那就送瘟神那送走你算了，就是因為他有力量嘛，你知道共產政權或者一個這樣的極權獨裁的政權他未倒台之前就是很牢不可破的嘛，好像你看包括東德啊蘇聯啊，你都看不到什麼徵兆他會突然間即是會一夜之間倒台的， 是啊，那時候估都估不到， 就是這樣，所以呢 就希望香港人呢就發揮一條魚的精神啊，就係啦 ，be fish，be fish， 嚇咁啊，即係唔好 唔係 what fish 喎， 唔好停止反抗，嚇、 嗯 啊、一定要反抗，嗯、就好似一條魚， 嗯， 俾人搭咗喺塊砧板度都點幾下先噶嘛，係、 哦、 啊，就係咁啊， 嗯， 即係我哋而家就係、是。就是處於呢個一條魚被人擺咗上個塊砧板上面嘅境界，嚇、啊、嚇，係咪好負面啊？呢、這個咁嘅安慰，係 啊， 但係你太過正面咧，啲人又話你嗰啲叫做正能量撚㗎啦，又唔得嘅，嚇、 嗯 啊啊，就係、是、咁，就係、是、嚇、啊、死，即係咁你又有辦法啦，反咩抗啦？你有力咩無無力啊？嚇、 嗯。 啊都要反抗、啊、就好像條魚一樣點、 嗯、 都要點一下的、啊、或者點點一下那個想劏你的人中風呢、啊、看看誰點得久一點、 嗯、 是吧、 嗯、 就是這樣啦、嗯啊、即西方呢都經歷過很黑暗的時代、啊就但是即不會一路持續下去的，譬如你譬如法國大革命咁啊，即係嗰班人是完全冇反抗之力的、 嗯 啊、咁啊，但是即係如果個政權不懂得去自己去、改善、啊、完善嗰、那個即係咁不平等的制度咧、啊，最終那些人是會爆發的嘛。嚇、啊、咁雖然咧就係、是即係華人啊，中華人咧，唔好講中國人，華人都係咁啊。通常嗰個忍耐力咧，即係唔係人咁。 啊，呢樣嘢真係好佩服。 即係唔係正常人咯，即係簡直係異形嗰種人，即係點都唔死咁啊，點都可以苟且偷生嘅。係 啊，勁過曱甴啊。 係啊。嚇咁啊，冇辦法啦，有歷史可尋啊嘛。即係我成日都講，因為即係你蒙古佬咁強勢啊咁。咁啲人都可以苟且得偷生得到啊，養成咗呢種奴才習慣啊嘛，嚇咁啊，咁啊，但係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有啲人就可能講埋啲晦氣説話啦，即、就、係、是、可能話你，唉，你永遠都叫唔醒嗰啲扮瞓嘅人㗎啦，咁啊，唉，香港咁多港豬點得夠啊咁樣嚇，咁啊，但係即係又唔係咁睇嘅嚇，咁、 嗯、 啊。即係你客觀啲嘢睇香港，喂揾到錢咁啊，唔抗爭好正常啫。嚇孭住層樓唔抗爭又好正常啫。嚇、 嗯 啊、你嗰啲又冇樓咁樣又走去做，即係喺個餐廳做個侍應，又或者做個廚房，仲唔係大廚添？嚇咁啊咁啊，一係就做運輸咁樣嚇、啊，即係唔係話唔好，即係揾錢揾得少。嚇咁啊，亦都冇資產冇負擔咁樣嚇、 嗯， 你就梗係下下都焦土啦嚇、嗯啊，你焦土你唔見幾多錢？我成副身家掉曬落去嚇，幾、 嗯 啊、多啊？一皮嘢啊？有冇啊？隨時冇啊嚇、啊 嗯 啊、你又叫嗰啲咁樣成千萬份糧嚇，唔好話啲資產啊！你話做乜你唔焦土啊？咁樣嚇，咁啊。 嗯 咁啊，好正常都唔招嘅，係咪啊？咁、 嗯、 香港即係而家個即係個環境，即係都未冧啊嘛， 都算 OK 啦。 係咪啊？即係但係嗰、那個，嗯、但係嗰個兩極會越差，越嚟越差得越遠啦。嚇、啊，即係貧窮， 貧富懸殊。 嚇、啊，即係而家計住劏房之後，仲有啲叫棺材房啊嘛。嗯嚇、啊，好正啊！仲正過嗰啲你去東京、大阪嗰啲 capsule 啊，住仲細過啲 capsule 啊， 咁細， 咪部電視望住佢咁啊，喺個牀嗰度咧，嚇、咁就咁啊，但係即係唯有即係唔好講咁多晦氣説話咯，有時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呢、那個嗰、那個那個狀況越嚟越差咧，譬如你睇董建華咁，你可能你見到佢初97年，即係主權移交嗰幾年，你覺得啲人港豬嚟㗎啦，咁樣共產黨都擁護嘅、 嗯 啊、因為董建華個民望都好高啊， 即係咁 嘅。咁而家個777都好高啊。 係啊，即係你可能覺得咁嘅人渣都嚇嚇咁嘅咁嘅人咁邪惡老人啊！呢啲真係邪惡老人啊！呢啲 係啊 嚇咁啊，即係 真係哇！真係俾佢搞咗幾廿年，廿幾年啊，廿幾年。 係啊，跳樓都唔掂啊。 係啊， 咁。即係你可能覺得那些是港珠，咁但係隨住個經濟去差，政府個施政失誤啊，嗰啲人咪爆鍋咯，係咪？係嘛？幾廿萬人 冇啊，都唔爆啊！ 嚇！ 啱啱咪尋日啊，係咪尋日？係尋日啦，即係阿林鄭特登走落去醫院睇啊嘛，因為即係而家急症室，哇！你有事嘅。在這裡起碼整天才可以上到房 子，現在那些不是的，最重要是那些中產爆鍋嘛，因為共產黨也都最害怕中產，而法國大革命也都是最主要就是中產的， 所以他們 就是 保持著樓市高企不會跌，樓價 習總那些肯定熟讀法國大革命那些，雖然他讀了出來，他可能他認為是因為沒有消滅於文雅，結論可能跟我們不同了，但是他們很防中產的，那些是很重要的，你話嗰陣時反國教反性啊，咁樣幾廿萬人上街啊，咁樣嚇倒董啊，咁樣你估真係靠黃之峰咩？嚇唔係噶嘛，即係成個社會氣氛。 反國教嗰陣時冇幾廿萬啊！ 哦，係又係喎，係喎，七一遊行就有啦。 零三年嗰次啫， 係啊，咁即係你加埋嗰啲咁啊，又雞針啊，又沙士啊，又啲流嘅啲八萬五啊嗰啲咁樣。 啊，嗰陣時就係負資產啊。 嚇，跟住搞埋啲咩數碼港、中藥港、鮮花港、冇養德嘅，即係大隻港啊嘛，係咪？係 啊。 跟住母語教學危害到而家啦。而家啲人嗰啲英文咧差到咧， 係啊， 嚇，咁啊，即係讀文科嘅又差，讀理科嘅又差咁樣嚇，即係亂七八糟，亂七八糟。咁但係而家個經濟嗰層樓未冧啊嘛， 係啊，就係咯，係 啊，咁即係所以，但係樓咧你點補咧？即係唔係話你不斷咁樣啲資金可以永遠咁樣流入嘅，冇呢回事嘅嚇。即係只有農民先相信咧，一支火箭升咗上去，永遠唔落翻嚟嘅嚇。佢哋成日以為啲嘢上咗去一定唔落翻嚟啊嘛。 係，覺得至少佢有生之年都唔會落翻嚟 啊。你啲嘢上咗太空都跌翻落嚟啊，大佬嚇！你嗰啲人造衛星嗰啲係咪先？ 係邊個國家嘅？ 嚇，始終都要落翻嚟嘅。就是这样咯。Lawrence Chan 说 DQ 是很严重的事，不过就不觉得很多人反感。是的。 或者没有出到来那些人都是匿在家里都觉得很嬲啊，那样就没有了，没有这 件事。那天我有出去这个DQ 那晚的集会，有那个日咁啊，撞到阿周博賢周老闆啊，咁都係講差唔多嘅嘢，都唔係好多人啊，咁樣嚇咁啊，唔係好唔覺好多人反感喎，咁我就話其實就唔係嘅，不過就麻木咗啫嚇，因為我哋就好似你睇四仔咁樣，下下都冇格係嘛，睇得多你都冇反應啦，嚇嚇嚇嚇咁又係。你看周老闆的笑聲即是那個抗爭是已經去即是那條橡筋拉到很緊的了就或者這幾年已經有太多這些令我們很反感的事情令我們 都麻木了 其實有很多人講了其實六八九上台到而家根本未停過嘛。 係啊，即係你睇四仔咁樣，你不停咁睇，慢慢咁睇，你睇睇下，你見到都驚啊，係咪？ 即係想睇翻，真係麻木曬。 想睇翻比卡超啊，即刻。 係 咪先？ 比卡超。 係啊。 啊！而家連邊啲鋪都唔俾你睇， 重口味得滯啊嘛。係嘛？ 咁嗰只咪嗰只邊啲係咪邊啲鋪啊？嗰個 嚇。 咁即係而家即係，所以就真係要嚇，所以咪要聽盧漢推股咯，即係聚集翻啲力量咁 还有都是说一些废东西，不要灰心，永远都对的。咁啊，不如就唉整首撩下范冰冰，平和下啲心情先啦。嚇，又范冰冰。Otto Camper 指揮嘅 Bach Orchestral Suite No. 3。另外，我哋好多時咧將呢首嘢咧，叫佢做 Air on G String。咁雖然呢個 key 咧就唔係 on G 嘅喎，嚇，即係唔好誤會，但係係 G 調嘅喎。但係因為有最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小提琴家改編過呢首嘢，咁就現 G 咁樣啦嚇，咁但係好叫啦 ，Air on G string 咁幾好聽嚇，即係丁字褲的空氣， 空氣 ，OK， 丁字褲的咏嘆調 ，OK， 啊，G 弦上的咏嘆調，我聽下呢個係好好嘢嘅 Otto Camper。Thank you. 不知道有没有舒缓了一些呢？ 即刻 舒服了很多，有少少眼科，我成日都唔知点解听啲首，觉得好似咧俾 B B 仔听嗰啲歌，跟住 可能系都唔定咧， 眼瞓 啊！你知啊，你知巴哈好多仔噶嘛，十九几个噶嘛， 系喎， 系啊，好多老婆，好多仔噶嘛， 好多老婆嘅咩？ 系啊，好多人啊， 我唔知道，就系知好多个仔，但系唔知好多个老婆、啊嗯。 哇，一个生十八九个， 得得旧事。啲人都系咁啫嘛， 唔得死啊！ 旧屎啲人都未必得啦，系嘛？ 系咩？唔系生十几个， 生旧屎出嚟就得。 以前啲人就通常有几个老婆， 系啊，一个生十八九个，咁生完之后几多岁啊？ 系咯，我当你十八岁开始生， 十八岁未必十八岁啦，嗰时可能 十五六岁啊， 十五六岁咯，跟住两年一个啊，咁计下。兩年一個十八個，咁都要三十幾年喎。哦，我唔知啊，計到。 徐子淇都生唔到咁多啦，唉。 但係佢都夭折好多個細路。 係啦，就係咁啦。 你唔俾人哋孖胎每次。 啊，打孖打孖咁上，咁樣仲死生，生到咁多。我次次打孖打孖咁上。 係 啊。咁啊大件事啊，我唔知啊。嚇，咁啊即係唔出奇啊。即係音樂咧，巴哈嗰啲唔係淨係攞嚟攔起嘅。 誒，同埋佢係因為佢係教會音樂咧，好似神聖啲咁。但係嗰啲音樂咧，好多時都好難分咧。 嚇，唔係咁係咪教會音樂就好難講喎 ？Orchestral music 係啊， 但係巴哈嗰啲好多都係宗教色彩。 有 宗教色彩 呢個就唔係好重啦，係。 嗯， 但係呢首就 呢首唔係好重。 係啊，咁就Otto Kemper。是有料到的，雖然個人就是一個即係悲劇人物咯，好平，即係即 係悲劇法啊！ 我覺得係 點解咧？有啲咩悲劇法？ 咁啊， 都唔算悲啦，不過係即係生平多啲枝節啦。 我話即係個人係點悲咧？即係呢啲人咧冇辦法，即係佢有啲似 Mala。我覺得佢有啲似 Mala。 咁朋友啊嘛，大家 嗱咁啊，佢係點咧？嗱，三幾年咁就當納粹即係嗰個權力喺德國就好強嘅時候，佢就離開咗德國啦。咁啊，去咗美國啦。咁啊，佢同埋佢出世嗰個地方咧，即係佢一個德國作曲家，德國嘅指揮家，同埋作曲咧有，但係我冇乜聽過佢啲作品。主要係指揮嚇，我哋認識佢嘅。佢而家佢嗰個出身嗰個地方咧，而家係波蘭嚟嘅。 哦， 好有趣係咪 啊？ 係我哋上次都講過嘅啦，其實咁歐洲幾個國家， 但係中國人咧就係諗呢啲嘢諗死啦。點樣有波蘭？有德國、 德國同奧地利， 以前是德國，而家有波蘭啊，咁你是波蘭人定德國人啊？咁啊， 邊境肉嚟喎，佢啫。 嚇，咁啊，即係呢啲係。是啦，就是咁啦嚇。同埋呢啲乜嘢人咧，唔係講你啲咩種族嘅， 唔係重點嚟。 係啊，就係你話你係英國佬，點解你黑鬼嚟嘅？佢英國佬都係黑鬼噶嘛，大佬。係 咯， 即係你唔好以為英國佬就係紅毛先得㗎。就係或者呢啲歐洲人啊，你仲唔係金髮咁樣，都係黑人噶嘛。即係唔係計種族噶嘛呢啲。OK。就係咁啦，咁啊佢係猶太佬嚟嘅，咁就嗱佢又係好似 Mala 咁啊，又係有少少即係內弱啊，或者點樣咁樣嘅，即係佢本身猶太教，咁啊去咗美國之後咧就改信天主教，咁就即係可以叫內弱，或者可以叫識撈世界咁啊，到咗晚年又回復翻即係猶太教 嚇咁 ，OK， 唔係佢哋係咁噶嘛 ，Bruno Walter 都係咁啊，撈嘢嘅都係， 一撈嘢就嚟個教，跟住之後到唔撈又嚟變翻嗰個教， 係啦，冇錯啦嚇，咁啊即係有著數噶嘛， 即係梁美芬係基督徒嘅， 係啦，梗係啦， 哇，大佬你突然間講呢個人喎，真係救命， 你絕對 諗佢個樣，我真係想嘔， 你絕對明嗰種啦， 明啊， 咁就即係我哋將個人同那個去做的事 即係我哋分開講，咁、嗯、就即係佢嘅音樂咧就。即係我覺得絕對是一個大師級的人物嚟嘅、嗯，大師級的人物嚇。咁、嗯、啊，去到 L.A. 撈啦，咁啊，跟住就但係又抑鬱啊，又剩啊咁樣啦嚇。咁、嗯、啊，多重人格、鬼上身嗰啲咧， 咁、嗯、慘、 啊。好似有瘤定係 有 cancer 定咩？ 繼續再後啲啦，咁就嚇咁啊。跟住個又切除咗個腦嘅個一個瘤啦嘛嚇，細個個鏟咁上下啦咁啊，好似個鏟咁啊實咁上下嘅瘤， 好大喎鏟， 好大喎咁。 係啊嚇，咁啊同埋你睇個 Otto Camper 晚年嗰啲指揮，你見佢就馮峰咁嘅樣噶嘛。嚇、啊！知邊個馮峰咁嘅樣啦 ？Candy 肯定唔知， 唔知。嗯， 嚇、啊！我以前都唔知。 馮寶寶嘅爸爸，馮寶寶，你知唔知邊個啊？佢都唔知。 馮寶寶知邊個？ 咩馮寶寶？ 馮寶寶咯。 即係啲衫爛咗又縫又補。 係 啦。唔係，好似有啲印象，好似係咪？我唔知啊，唔知邊個。嚇！ 馮峰個女咯。 但馮峰後生都好。靚仔嘅其實男主角嚟嘅、啊、又係導演。 但嗰陣時咧，啲人咧就我即係我唔話話 Otto Camper 啲人話、嗯、哦嗰、那個馮峰咁嘅樣嗰、那個啊咁，咁、我唔知邊個馮峰，咁邊個馮峰咧？ 馮峰咪馮寶寶嘅爸爸。 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好似 Otto Camper 咧？ 後生。幾靚仔嘅，真係佢嗰陣時未有病嘅之前，啊、因為佢真係做男主角嘅。 咁但係點解會變咗 Otto Camper 啊？後來 哦。咁我又冇睇過 Otto， 應該係中風啦，因為、啊、搞到個面歪咗嘴 啊嘛。係啊，嗱、啊、Otto Camper， 你睇佢晚年嗰啲片咧、啊，上 YouTube 抄下都有啦，就歪咗歪曬嘴噶啦，嚇嚇歪曬一邊咁啊， 中曬風咁， 中曬風咁嘅樣啦。嚇、咁、另外咧就我講佢話有啲悲劇咧，就係嗰陣時三幾年咧，咁啊好多譬如Eugene O'Mandy 就。在費城度咧就接呢個 Sokowski 班啦咁啊，咁 Toscanini 咧 New York Philharmonic 亦都騰出嗰個位置出嚟、啊，咁 Otto Camper 認為呢個位置非佢莫屬咁樣啦，咁啊New York Phil 咧揾佢指個14個禮拜嘅，咁、就後來就屬意呢個 Sir John Barbie Woolley 啦、啊，咁就。Camper 咧覺得係對於佢係一個好 insult 啊，嚇，即係覺得好侮辱啊咁樣嚇，你喺咁艱難嘅 season 你嚇，你利用我啊，跟住又踢我走啊咁樣嚇， 小氣嚇， 即係我唔係我啲老屎忽嚟噶嘛，又大名老屎忽嚟噶嘛，又唔係後生仔噶嘛，咁你咁樣利用我個名對，跟住講到對呢、這個全個世界啊乜嘢成，唔知對 New York 啊，對全個世界都係好壞嘅影響啦、啊，咁、之類嚇、即係佢係當咗人哋去揾佢指佢就去就即係大 Q 曬啊咁樣，有少少自視過高咁樣啦，嚇 Mala 又係咁樣噶嘛。嚇 ，Mala 又係覺得自己是全世界啊嘛，咁、俾 Toscanini 踢走喺大都會歌劇院踢走嗰陣時候，仲同我經理講：，喂，意大利歌劇你就話俾個意大利佬知啫，咁啊嚇，苦苦哀求嚇，啲、德國嗰啲歌劇你俾翻我知好啩咁啊，嚇咁啊係咁樣啦，嚇咁啊即係都幾上腦嘅咁樣嚇，咁樣做人法。咁啊，跟住就曾經又試玩失蹤啦，有啲就唔知去 Q 咗邊啊咁啊嚇，俾人影到喺唔知邊個酒吧度又影揾翻佢咁啊，就係咁。咁但係咧，佢最我哋好熟悉佢嘅，反而係咧佢後期咧係喺同喺 EMI 咁就EMI 嘅監製 Water Leach 啊，咁就即係去幫佢組織一隊樂隊咁就一隊就係叫 Philharmonia 啦咁就係 handpicked 嘅樂隊啦，咁就做咗好多錄音咁樣咁。 咁佢本身係有料到嘅，嚇、嗯、講真嚇，雖然當時有料到嘅指揮就好多，好、嗯、多嚇，咁啊，咁啊，即係佢又未必係即係最大影響力嗰種嚇，嚇、嗯、咁、嗯，但係佢始終即係佢嘅背景啊，嚇咁佢嘅訓練啊，咁樣令到佢，尤其是一啲德奧嘅作品啦，嚇 Mahler 啊呢啲咧嚇佢。啊，當即係都係視為權威啊，嗯哼，就係咁樣啦。啊，咁啊，不如我哋仲有幾多時間？話唔係好多時間喎，點算啊？嚇，誒，我哋答咗頭先阿 Zhou Chen 嗰個問題先。哦，嚇 ，Zhou Chen 即係當咗。 Zhou Chen 嘅問題。 Zhou Chen 當咗阿 Zhou 即係當咗施主係百科全書啊！嚇，即係咁啊，即即刻答啦！有嚇離題一問，請問家陣最年輕嘅古典音樂係咩年份？指製作非重奏喎、哦，有咩標準咧？唔該嚇，咁、嗯、啊，我哋翻譯下條問題啦嚇嚇，咁、嗯啊、我咪聽得好明嚇，係咪即係家陣最年輕嘅古典音樂係咪即係最新啊？ 我諗係啦，即係。即係其實點樣分係古典音樂同埋現代音樂啊？ 嚇吹嘅咋嚇？ 就佢係指製作唔係重奏喎。 係咯，咪分 製作即係翻譯係咪即係創作啊？ 係啦，創作嚇，即係寫好咗嗰個年份 最新嘅作品，即係唔係而家玩啊？就係、是、作出嚟嘅古典音樂。 係咪即係講維也納嗰啲？ 嚇、啊、咁全世界都有咁就、oh. 啊咁就最年輕嘅作品係咩年份？就係、是、今年係幾多年就幾多年啦，2017咯。 但有啲咩標準？ 咁、嗯、我哋全世界都有不斷有作品推出緊嘅，嚇、mm. 咁、啊、就譬如香港都有啦，成日Hong Kong Philharmonics 咁啊，咩海灣咩吞噬咁樣沉沒，係 吞噬海灣， 係、啊、嗰類啦， 類似啦、啊。 你最緊要個名點改嘅啫嘛，嚇、嗯啊、又係嗰個音樂，又整個名都得㗎，靈界都得啊叫。哦，係啊、嗯，我見過啲作曲家就係咁嘅。 咁勁靈界， 係啊，好勁，係啊，撞曬音㗎嘛，嚇、嗯啊、就梗係靈界啦，嚇、嗯、咁、啊、就。你叫鬼上身都得㗎，改咗名就嚇，又話咩現代文明嘅沒落咁樣都得㗎、嗯啊，但係都係鬼上身嗰段音樂嚟嘅嚇，又係靈界嗰段音樂嚇，靈界嗰段音樂又係吞噬海灣嗰段音樂，係嘛？最近而家即係好多嘢要解讀啊嘛嚇、哦，現代作品好多時係我覺得係太多解讀啦。太多解讀了，幾乎沒有一首作品是一首 pure music 的，全部都有得解的、啊、全部這首作品呢我又想表達什麼、嗯、這個呢我的海灣這個不合協和的呢就代表不知道什麼人類那些、啊、即是現代文明又不知道怎樣， 為什麼要解呢？為什麼不 可以、啊、這些呢這樣敲工的呢就是啲鬼咧咁啊走上嚟咁啊，跟住就進入咗鬼上身嘅瘋狂境界咁、哦，全部要解，因為個音樂佢寫唔到啊嘛。 哦， 嚇、啊，此其一， 此其一。O K， 另外就係要拗錢， 拗錢就要解俾你聽。 係啊，嚇、哦，即係首嘢要有意義啊嘛。嗯，咁啊紀念呢個吞噬海灣二十週年咁、嗯，或者因為現在古典音樂呢就其實古典音樂這個 terms 已經是很模糊的、啊、就因為貝多芬的年代呢他沒有一個 terms 叫做 classical music 的、啊、Mozart 沒有一個 terms 叫 classical music、啊、莫扎特不會說、哦、我是古典作曲家來的、嗯啊、他是 因為當時他是當代 他是作曲家而已、啊、他不是古典音樂、嗯啊、但是這種形式呢、啊、在以今時今日來說呢已經是、嗯是屬於過去發展出來的了、okay? 後來被所即是 Mozart 的作品在莫扎特的年代、是流行曲、是 pop music 是、 okay? pop music 是什麼呢是 pop 的、okay? 即是流行的、okay? 那我們不 pop 的 music 是什麼不 pop 的 pop music 是什麼是垃圾、okay? 不 pop okay， 或者可以不一定垃圾的，可以藝很有藝術成分的，幾層樓那麼高那些呢，藝術成分。但是古典這個 terms 本身是一個都含糊 的 terms，但大致上我們說用管弦樂 去演奏啊，器樂去演奏啊，一種比較嚴肅一點的，嚴肅一點又不是說那個氣氛很嚴肅啊，即是比較嚴謹一點的這樣的創作出來的，即可能是需要多一些技巧，譬如流行曲就需要少一些技巧的，雖然有些人說作首流行曲很難，中難啊，都難的，但技術上就一定易一些的，OK？ 靈感上面可能你作到 Beatles 那些旋律，Paul McCartney 那些旋律，是不是沒幾多人作到的嘛，是不是，貝多芬都撞不到啦 ，Paul McCartney 嗰啲旋律，貝多芬點樣落大雨啦，雞仔貪玩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啊，都唔係好勁噶嘛，旋律各方面。咁但係咧，另外嗰啲配器啊，嗰個結構啊，甚至有啲副格啊，各種和聲啊，呢啲係技術上係需求係好高嘅，咁就唔係一般你哼得出條旋律，你就作到一首交響曲噶嘛，係咪先？嚇，咁就我諗呢一啲製作嚴謹啲嘅，我哋叫做classical music 咯，如果佢係現代嘅，我哋就咁叫 contemporary 咯，咁但係又好容易撞咗嗰啲 contem 嘅咩咧 ，jazz 啊 ，pop 啊 ，rock 啊，係就係咁樣嚇。咁啊，個標準就睇下你要學術嘅標準定係咩啦，係啦嚇。咁啊，即係我自己嗰個心裏邊個標準就係classical music 咧就。是啊，好聽那些我們當卡式，不好聽那些呢將會被時代的巨輪去淘汰，okay， 就當年 Rachmaninoff，或者 Ravel，那段時的音樂，或者啊不如說一下，譬如有人呢，即有些樂評呢，即冇嗰樣挑嗰樣嗰啲咧，就去批評 Toscanini，就去話佢唔淨係掛住玩啲老嘢音樂啊，就唔玩啲當代嘅音樂。咁但係呢個當然係完全係錯誤嘅指控啦。Toscanini 玩好多當代嘅音樂嚇，Barber Adagio for String Toscanini 首演，Barber 仲後生過佢，僆仔嚟嘅。Shostakovich 呢啲係當代，Toscanini 就答。在我年代布拉姆斯、德福、扎克都是當代的音樂，都是新作品，全新作品，當然後來他也有譬如 Gershwin 那些他都有啦，都 有演奏啦，還有很多這些音樂當時可能 未必視為這個經典，但慢慢呢就我哋今時今日都可以視為卡式啦，就係咁啦，好含糊嘅，好含糊嘅定義嚇，唔知道又解唔解釋到阿 Joe Chan 嘅疑問咧嚇，咁啊， 我又補充翻少少啊，之前講啦，咁啊，馮峰咧唔係中風歪嘴嘅，阿馮峰咧係當年咧佢就自己玩健身唔小心咧就整親塊面，彈親隻眼。而引致肌肉萎縮，所以個嘴就歪曬。 哦，係啊，咁我以為話人馮峰即係話歪嘴咁。 係啊，咁佢真係歪嘴啊，歪得好犀利。本來係小生嚟噶嘛，同埋導演嚟噶嘛。 唔係，我以前我唔知道邊個馮峰啊，我以為馮峰真係歪咁解，即係以為係一種症狀嚟嘅。哇，馮峰咁嘅你咁。馮峰喎，以為中風嗰啲 friend 咧，馮峰，哦，細菌感染啊，嚇就係咁啦，嚇咁啊，喂，聽少少嘢啦，又 好啊， 好嘛，話不過我呢啲咧揀咗好鬼多喎，嚇，即係又想播 Brahms Violin Concerto， 但係未出個引子都未出就夠鐘喎，隨時。怎麼辦啊， 那我選擇短一點 死了，沒什麼短啊 我聽下呢個啦嚇。Brahms Violin Concerto， 聽部分咯。 獨奏係 David Oistra 嚇，蘇聯時期嘅人民演奏家。 哦， 咁喺西方當然亦都出名，但係最主要喺大陸非常出名。 哦， 嚇個地位崇高過 Hafez 啊、Kaiser 喺大陸啊， 係冇錯。嚇，因為佢哋聽得最多就係呢個。 冇辦法啦。 就是這個、 非常優美 的擲地有聲、啊、David Oistra 的演奏、 嗯 啊、Otto Campbell 呢、就是、我還有一單很低能仔的事試過在個床上吃煙呢，吃到燒著自己，跟住、 哦、 隨手拿個樟腦油咧，攞嚟淋熄個煙，跟住嘣！ 哇，弱智噶！但我覺得咧，食煙跌落張牀度都可以理解，因為即係好多人都試過咁樣搞著火，但係我求其揾啲嘢倒落去張牀度嚟，不智啊！ 揾啲火走救火， 係勁咯！咁唔係全身燒傷咁燒法咁。 嗰張老油嚇，咁啊當然賴曬，燒佢唔死，好強幻啊佢。 好強幻啊！所以咁 同埋佢嗰啲， 佢有坎坷嘅一生，但係都幾長命。 嗰啲精神怪異咧，亦都令佢，即係佢同美國嗰啲樂隊，譬如 New York Feel 嗰啲都夾佢嘅會。 嗯。 可能佢嗰個 communication skill 唔係咁好啊，又。 嗯。 嚇、啊，咁啊，即係。即係咦我咦我咁又咁玩咁玩，跟住俾樂團嗰啲人啊，喂，咁你即係想快啲定慢啲啊，阿叔咁啊，即係因為咧唂係善男信女嚟噶嘛，拉樂團嗰啲人，嚇、 嗯 啊、你有料到咧，佢就吸吸冚啫。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喂，你俾 Berlin feel， 我都得啦，咁勁對樂隊咁啊，好難啊！即係話我俾架法拉，俾架 Formula One 你都會變車神，唔係噶嘛，好難揸噶嘛。嚇、 嗯 啊！你第一個彎就炒噶嘛，嚇、嗯！俾架勁車你啊，嚇、啊！事實上係嗰啲樂隊大嗰啲樂隊好多都好串噶嘛下邊， 嗯 嚇。咁如果你啲表達力不足咧，有時咦我咦我一大輪咧嚇，會玩翻你轉頭噶嘛嚇。咁啊，即係咁啊，撈得唔係好好嘅，其實喺美國都。咁、嗯、即加上即嗰、那個嗰啲情緒啊嗰啲咧， 係呢啲好罩忌嘅，做指揮要同即係同啲樂手溝通噶嘛， 啊、 你溝通唔到喎。 係啊，即係、啊、好似個老闆咁樣對住幾十個員工喎、啊啊，你要俾到好清楚嘅。指示啊，又或者要令到佢哋賣力咁樣同你做嘢，好難噶嘛，係、 嗯、 嘛？下一陣你講埋啲無厘頭狗嘅嘢咁啊，啲、 嗯、 人就自然就好 confusing 噶啦，嚇一係就頹 hea 拉 hea 做就係咁啦。咁、嗯、啊，但係點都好啦，咁 Otto Campbell 就即係不失為一個巨匠咧，嚇、 嗯、 或者喺有啲人嘅心目中，甚至即係嗰個地位係。高得好緊要添，嚇、 嗯 啊、但係佢個風格，我總結一下就係佢有一種又係大理石切割嘅一種重量感喺度啊，應該話我唔好講大理石切割，一種重量感喺度，一種穩重嘅重量感喺度，嚇、 嗯、 咁、啊、我哋聽，譬如好似聽頭先。貝多芬第三裏邊嗰個壯麗進行曲啊，嚇、 嗯、 嗰種沉重啊，嚇，即係幾噸嚿石好似壓住佢個背脊咁樣，嚇、 嗯， 咁呢同埋 Mahler 嗰種係、又有少少唔同啦，好有少少神經質嘅咁嘅感覺啦，嚇、 嗯， 咁啊都幾燥火嘅可以，嚇、就唔係你想象中萬王之王咧嚇、慢吞吞咁樣嚇，咁、另外即 係係真唔覺慢喎，聽咗幾隻都 嚇。可能當時很多個都快啦，咁啊，咁啊，咁啊，同卡拉揚，即係由卡拉揚比咧，就卡拉揚就可能個啲嘢係處理得更加圓滑啦，更加順滑啲 入口， 係靚，即係吉唔到你咁樣啊。咁而 Campbell 可能即係佢係多少少線條，多少少角啫，咁就因為即我的、已故的老師黃偉明先生咧、就講過咧，就話大師同呢個高手的分別咧，講過嚇，唔、知同唔同意啊？大家係嘛？高手咧就係、好似卡拉揚咁、就可以令到個樂團咧出咗啲好靚嘅聲嘅嚇，啲、平衡啊各樣嘢搞得好好啊，咁呢啲就係高手啦咁、就，但係大師咧就係、真係去除咗呢個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嘢言之有物嘅、可以超出咗呢樣嘢去表達到俾聽眾聽嘅咁。咁啊，呢啲就係大師啦。咁、 不知道呢，我都未想到这个讲法合不合理。但是我有时对于一些我玩得都幾好咁樣講，我啲通常我都叫哇呢個好嘢啊 ，good 咁、啊咁啊同即係一個 master 嚇、啊、或者 maestro 咁啊，可能我都唔會立亂用呢個 maestro 呢個字。咁、maestro 可能用喺 Toscanini 啊呢啲係真係 maestro 嚇、啊，即係超出咗個樂譜添，有時即係嗰個精神係唔係淨係諗到啲聲幾靚咁簡單。咁 Otto Camber 我都會認為佢係大師級嘅、大師級嘅嚇，咁、所以就擺喺呢個世紀巨匠咧，係、就係咁樣啦。佢似誒同埋 Mahler Two 呢啲，你真係唔夠去玩嘅嚇，咁、就係、是可以講係最好嘅版本啦嚇、並非之一啦，最好嘅版本啦，直接、就係咁啦。咁啊，即係一個人能夠一世人能夠做好一樣嘢咧。我哋都可以稱佢為偉大嘅啦，咁、而佢啊又做即係佢有佢嘅示範作可以留低俾我哋欣賞啦、就已經好唔簡單。係、就係咁啊！ 有聽眾咧，多謝施主嘅心靈資料啊！ 治乜鬼啊？係我哋呢啲即係一條魚咁樣互相點下點下咁嚇，大家一齊點咁咪嚇。一路點落去咯，係、啊、最緊要啊！僆仔話齋咩啊？唔好死，係啊， 唔好死， 唔好死嚇嚇，成日都叫人唔好死咁啊！留言係啊，咁啊就係咁啦嚇，咁啊一路點落去，越點越強，越變越長嚇、啊。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你知唔知邊個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維契啊？ 咩契弟話？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個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 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